道的时候，会谈到上帝的王国会统治地上，为人类带来乐园、美好的希望。但是，大多数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反应冷淡，对吗？大多数人从没有想过要受上帝所统治。原因是有两种局面。第一种局面就是现今社会的人都只顾着追求金钱财富，追求高等的教育，吃喝玩乐，无忧无虑，对现今的生活已经很满意。对于谁统治，这个世界会怎样，他们都无所谓，不重要，生活还是可以过得很安逸的。那么第二个局面呢，就是有些地方会面对着，人们会面对着贫穷、战争、天灾、道德败坏、疾病等等的难题，都不断的发生在他们的四周围。他们觉得换了政府也没有什么改变，情况还是一样的。但是呢，圣经向我们指出，人真的可以有更好的未来，可以把这个期望放在上帝的王国之上，因为上帝的王国比人类的政府更卓越。相信大家都知道耶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教导门徒要祈求上帝的王国来临，在生活上要把王国的工作放在首位，要先追求上帝的王国。因此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向人宣讲以及教导人认识降临上帝的王国。在圣经里提及到这个王国超越140次左右。那么首先呢，我们就会去先明白上帝的王国是什么。上帝的王国是耶和华在天上设立的一个政府，耶和华亲自拣选了一位非常优秀显明的君王来统治这个政府，这个君王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上帝所高立的君王。当耶稣到约旦河受浸的时候，施洗者约翰说了一件和王国的事。我们看看这些经文，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的3:1-2。马太福音的3:1-2，当日施洗者约翰来到犹地亚的旷野传道，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上的王国近了。”所以这些经文谈到施洗者约翰是最先向人宣扬这个政府，他告诉人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从这马太福音3:1-2，为什么约翰可以这样说呢？因为耶稣就是上帝属天的政府未来的统治者，行将由约翰为他施浸，并且受上帝所高立。因此你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后来啊，耶稣告诉法利赛派人，他说：“上帝的王国就在你们当中。”因为当时上帝所任命的君王耶稣正在他们当中。耶稣在致力于传道和 和教导人三年半的期间对上帝保持忠贞至死，因此可以证明呢，他的确有权做王。由于耶稣是君王的身份，因此当他在民众当中，可以说上帝的王国就在众人当中。那么耶稣并不会一个人统治，耶和华会从地上选了144,000人，是耶稣忠心的门徒，让他们到天上去辅助耶稣，和耶稣一起作王统治地球。我们看看这节经文，在启示录5:10，我们可以一起打开启示录的5:10。这里说，让他们组成王国，担任祭司，归于我们的上帝，他们将要作王，统治大地。所以经文说，耶稣会和144,000人组成这个王国，做王国统治这个地球。所以经文清楚表明，耶和华上帝已经定义要让这个王国成为解决人类难题的唯一的希望。那么这位君王的这位君王耶稣的能力又如何呢？为什么他要选他做王呢？耶稣用了不同的方法显示他作为上帝的王国的君王有多大的能力和权柄，在圣经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来看看一些例子啊，比如在这个图画第一的，你还记得吗？在加百农，很多人来听耶稣施行奇迹，他医治人，但是太多人不能进去，所以他们只好把这个屋顶拆掉，把人移下来。那么这个奇迹成功吗？我们可以看图画二，是不是成功了？所以他说叫他拿起他的担架走吧，他就拿起。所以这个就是耶稣施行的奇迹。那么还有其他奇迹吗？我们可以看图画三，瞎眼的哦，跛脚的他都可以医治，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能力是有能力使人复原。那么如果人死了呢？我们看接下来的图片，在约翰福音的11:1-14谈到拉撒路的经验。那么他已经死了多少天呢？4天在这个墓穴里。那么他施行的奇迹把这些已经腐烂了的拉撒路复活过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能使人复活。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另一个图片，就是耶稣他和他的门徒在船上的时候，有暴风海浪，巨大的海浪。那么马可福音的4:39就有谈到他可以让风和海浪平静，所以他的能力有多大呢？那么如果是树木呢？我们接下来看的图画，在马太福音的21:19有谈到耶稣经过的时候看到那个树没有果子，他就讲你今后不用再结果了，所以那个树隔一天就看到是已经枯萎了，对吗？那我们接下来看他施行的奇迹，接下来一个图片，看过这个图片吗？两条鱼的故事是真实的。当时耶稣在教导民众几天了过后，他们要回的时候食物不够了，那么两条鱼几条饼，他所施行的奇迹，那么有没有成效呢？ 我们接下来看的图片，的确，他的奇迹能喂饱许许多多的人。大家可以参考马可福音的八章里面所记载。所以从刚才所提到的一些例子，耶稣在地上施行奇迹的种种奇迹，可以让我们相信有能力高强君王耶稣作为上帝王国的政府的统治者，一定能真正解决我们人类的种种难题。好，那么上帝的王国什么时候开始统治呢？圣经的确表明有一个属灵的王国诞生了，是上帝的王国吗？我们看哥罗西书的一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打开哥罗西书的一章十三节。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王国里。所以这经文说他爱子的王国里，也就是基督的王国。为什么又有基督的王国，又有上帝的王国呢？由于耶和华任命了他的爱子耶稣作为王国所有的统治者，所以圣经也将这个政府称为基督的王国。在公元33年五旬节，耶稣建立了一个属灵的王国。耶稣把圣灵倾注在忠心的门徒上，从此救他们脱离黑暗，而这个时候新约就从此生效，门徒成了圣洁的新国族，属灵的以色列，就是成立了基督徒会众。所以基督耶稣就是会众的元首，他统治的是基督徒会众。但是上帝的王国在当时还没有统治全人类，所以上帝的王国并不是在公元33年五旬节开始掌权的。公元33年五旬节是基督统治基督徒会众，就是小群羊接收耶稣的统治，他们从人类当中所拣选出来到天上的王国里统治，后来统治全地的王国才开始建立。这件事是牵涉到每个人的，为什么呢？我们看看这节经文呢，但以理书的七章十三和十四节，我在夜间的异象里继续观看，忽然看见有一位好像人子的在云天云中来临，觐见万古常在者。他被带到万古常在者跟前，统治权、尊严、王国都赐了给他，要各民族、国家、语言的人都侍奉他。他的统治权是万世长存的统治权，不会消失，他的王国也不会灭亡。所以大家可以看十四节说各民族、国家、语言的人都会侍奉他，所以是关系到所有人类我们的一生。今天上帝的王国的事物跟我们所有人以致全人类都息息相关，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看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至三十三节， 马太福音25章31至33节。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所有天使一起起来，来到就会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所有国族都被聚集到他面前，他会把人彼此分开，就像牧人把绵羊山羊分开一样，他把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所以耶稣一言他获得万国的统治权之后，最后就会把人分开，就像人家这个图画，牧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相信大家会分辨哦，山羊和绵羊哦。所以经文指出，根据这个经文呢，他根据什么把人分开呢？我们可以继续看这个40节和45节。王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这些最小的弟兄，你们这样待其中一个，就等于这样待我的。45节，到时王要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最小的弟兄，你们没有这样待其中一个，就等于没有这样待我了。经文指出是根据人对待他，就是他的弟兄的方式。经文谈到弟兄是受灵所高立的基督徒，有144,000人，他们在今天努力遵循耶稣的吩咐，宣扬上帝王国的好消息。由于放胆宣扬上帝的王国，与世俗保持分离，而受到猛烈的迫害。所以耶稣说，善待他的弟兄就是善待他，恶待他的弟兄就是恶待他，就是耶稣。所以耶稣也善待他的弟兄，称为绵羊。绵羊会向弟兄提出援助，他们会甘愿公开支持宣扬王国的人。绵羊知道他们所行的是什么事，他们肯定的选择支持上帝的代表，支持耶稣基督的统治的王国。因为这缘故，他们的行动在耶稣君王眼中是可嘉的。而那些恶待的呢，就好像山羊，他们就没有帮助他的弟兄，就是耶稣的弟兄的人会成为山羊，但是他们也没有受到耶稣的爱所感动，拥护他，也没有挺身援助他的代表，他们依附这些就是魔鬼撒旦为隐形的统治者的世界，他们支持撒旦那边。绵羊般的人呢，他们不只支持弟兄的传道，他们自己自愿加入宣扬王国的好消息的阵营中。所以君王耶稣不只是牺牲他的生命救赎人类，倒给人机会选择生命。宣扬王国的好消息的工作是世上最大的规模的教育工作。全球在年鉴里谈到，有119,485群会众设有训练班，训练人怎样宣扬王国，在240个国家和地区里上门探访，免费的教导人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王国。而且在世上发行量最大的书，大家知道什么书吗？看这个图画，圣经就是最畅销的书，和次要的书就是辨明圣经真理。那么这个教育工作已经差不多100多年了，我们有些弟兄现在得到教导 才会坐在这里，对吗？事实表明，他们看出真理，想拥护上帝的王国，成为他的子民。甚至在一些国家，虽然反对我们的传道工作，例如马拉威的见证人受到猛烈的迫害，但是他们逃生的时候，有数以百计善良的人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在难民营里，有多达几百人研读圣经受浸。可见猛烈的迫害反对不能阻止宣扬王国的工作进行，反而让人有机会看出上帝的王国会给人希望。上帝的王国在未来会关系到你的一生吗？我们可以谈谈看看这些经文，但以理书的2:44，这些君王在位的日子，天上的上帝要设立一个永不灭亡的王国，这个王国不会归给其他民族，倒要把其他王国全都打碎灭绝，这个王国必万世屹立。所以经文说，不久上帝会把这些错误的宗教和政权以及其他支持者意义的毁灭。到那个时候，没有政权，没有属世的这些政治，那么你有机会得救吗？我们有机会得救吗？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6:11。你们有些人从前也做这样的事，现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凭我们上帝的灵得蒙洁净成圣称义了。所以这些经文让我们明白，人以前有做过错的事，但是有一个机会改过自新，让他承受上帝的王国，那个时候就有机会在上帝的王国里生活了。上帝的王国里提倡的是和平，医治万民，使人复活，使地球成为一个好的美丽的乐园。问题是，我们不仅在于想不想保全性命，想不想在新世界美好的环境下生活，而是在于我们支持还是反对上帝的王国。我们的生活有没有表明我们真的希望上帝的统治呢？如果我们希望成为上帝王国的人民，想要享有永生，现在就要以行动表明自己的心愿。那么我们就想想几个问题：我真的爱上帝和他的律法吗？喜爱研读圣经，喜爱与上帝的子民交往吗？我们有没有以行动实现上帝的律法呢？有没有遵照上帝的旨意改正自己的生活方式呢？有没有以行动帮助别人认识上帝的王国呢？这些问题我们都需要去想想。那么我们已经了解了，其实这个王国的建立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看最后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的15。24。 以后就到了终结，那时候他把所有执政的、当权的、有能力的都消灭了，就把王国交还给他的父上帝。28节，到一切都顺服了他，那时候儿子也要顺服，使一切都顺服儿子的上帝。这样对众人来说，上帝就是一切。所以我们看出耶稣的领导的王国，最终他会把领导权交还给我们的天父耶和华上帝。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像亚当和夏娃的时代，直接与上帝沟通。所以我们让我们看出耶稣是引导人与上帝重修旧好，就好像亚当夏娃的那个年代。所以我们要以行动支持上帝的王国。